然后说到凌峰的话，我觉得有点怎么说啊，不思进取。 嗯， 为什么说啊？因为之前一代的凌峰，我觉得已经是十年如一日，从我认识凌峰开始，他就长成那个样子，没换过。在技术方面也没有说有过大的提升，这就是凌峰给我留下的印象。虽然是很祖鼻祖味儿的车，他把鼻祖的这个样子确实继承了很久。 嗯， 然后但是这回出来呢，让我觉得眼前一亮。 哎， 这个鼻祖味儿的车突然怎么就变成了我们身边的一个小弟弟的感觉，年轻味十足啊。 嗯 啊， 说到凌峰呢，其实我觉得他这款车，因为之前有幸我开过一次。 哦呦， 上一代凌峰， 这你年纪大就是有好处是吗？ 当时开上这个车，感觉第一它很轻盈， 嗯， 就是你真的是感觉不到 无风一般。 哎，对，它确实感觉不到这个传统汽车这种噪音在里边，只是听见很轻微的电机的那个声音。 嗯， 然后再一个，这个车的内装处理的细节挺到位的。 嗯 啊，就跟我们日常使用的时候，在使用的这个顺手程度啊，也非常的便捷。 嗯， 再一个就是当时，但是当时很遗憾，它并没有在国内上，就是你买不到嘛，在国内。 嗯， 所以说，但那个时候 还是去的国外试的驾。 他那个时候你能买到普锐斯，你不由不就不由自主的，你会跟那个丰田那个，你跟他会有一个那个 衡量。 对比， 就真的，你当年买一台凌峰得动辄四五十万， 差不多。那时候你确实买不到，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上哪充电？ 嗯、那时候确实充电 桩少，国内那时候可没有人吵着说，现在就很多企业说我还给你建充电桩，还有充电站这么一说、 嗯。 那个时候都是自己家扯电线， 嗯。 但是那时候普锐斯需要什么？开车走你， 对。 然后还太阳光有点还没事儿，给你。那个太阳城电池板还给你车里边通通风什么的，你想那时候普锐斯很省心啊， 所以 普锐斯卖得好。当时 对，所以说在中国市场，我们一提到就是说从国外进口到中国来的这个品牌的话，那么首先我们想到的肯定就是用得惯、用得好、 嗯、 销量又不错，那就是丰田的普锐斯。再往后，后来有一款进来的雪佛兰那个沃兰达、那可能属于增程式的了，它就是属于那种强混。比这个普锐斯要对要强一些，但是你今天我们说的是广州市场亮相这个新的凌峰， 嗯， 你看它的一个数据，包括你刚才说谈到了它的一些变化， 嗯， 已经开始，我觉得它要慢慢的就是已经很，它我相信啊，它应该是非常着急进入中国市场， 嗯， 因为这车之前也得到过一个消息，它马上可能在国内就可以买得到。 哦，还是据说要国产嘛？ 对，而且还可能会国产。那么它现在呢是搭载了一台150马力的这个驱动电机，扭矩是320牛米。 哎呦， 然后呢，它搭载了一块容量是40千瓦时的全新锂离子的电池。 哎呦， 在日本的这个测试的时候，在日本这个环境下呢，续航里程是400公里。然后，如果是采用在这个 NEDC 测试工况下的纯电动续航呢，则是378公里。 嗯， 这个数据其实已经挺不错的了，我觉得。 其实作为凌峰来讲，它车辆的大小，我觉得300公里就够了。 就说它能够，如果真的说，比如说它现在我们说最后的这个378公里， 嗯， 那么再把它给砍一砍，比如说它的能达到340公里， 啊，那我有， 那我相信，就是在北京啊，咱们以北京、上海、广州这种大城市，这个基础设施可能比较不错的这种情况下来衡量的话，支持你走一圈没有问题。 但这台车有两件事儿有待于推敲， 嗯， 第一件。补贴， 嗯， 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。那么对于品牌保护的话，它能拿到多大的补贴是个问题。第二，定价， 嗯，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。因为作为合资品牌，如果现在要看凌峰，包括启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 D60吧， 啊，那个也就是老凌峰嘛， 嗯， 你看它的定价，如果再堪比这个定价，它肯定不应该比那个定的低。 是，对，你这个， 那这样一台车的话，动辄就又要得。 我觉得它的定价不会特别夸张。 如果说合资的话，这台车如果卖20多万的话，会有很强的竞争力。 对，我觉得最终定价它应该也就这样。如果它、就是、 如果20多万再有补贴的话，那就很吓人了。 那就对，它看很看重这个市场。如果它也是想把自己的一个